永远停留在1937年7月28号。这个时间呢是佟麟阁将军壮烈殉国的时刻。赵登禹将军的主题雕塑坐落在赵。